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石勒和吉桑起事以来，这队伍慢慢壮大，可是这两个人之间也慢慢的产生了分歧。石勒认为应该去投奔刘渊，以图发展。几次劝说，可是吉桑根本不听，兄弟俩意见不合，只好是分道扬镳了。可是没想到分开之后，这吉桑就战死了，剩下的人再度追随石勒而来，一起投奔刘渊了。在刘渊手下，石勒可谓是尽心尽力，周边一些小部落先后被他收服，刘渊把这些人马都交给石勒统辖，又是升官又是赏赐的，这石勒的力量一天天壮大，终于真正走上了逐鹿中原的舞台。这个时候，石勒和昔日故人王衍在战场上又相见了。他做过奴隶，放过马，和朋友闯荡天下，从此发家。他是一个文盲，大字不识，却大力推广汉家文化。然而黄金无足赤，白玉有瑕疵，皇帝当得再好也没管住自己的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奴隶到皇帝，后赵帝王修炼术第四集。这一年，刘渊派石勒和王弥去攻打洛阳，当时这东海王已经战死了，最大的官就是王衍了，大伙儿就推举王衍为元帅。这王衍一听啊，有点急了，心说现如今天下战事这么频繁，说不定哪天我就因功殉职了，这浑水可不能烫啊。王衍怕死，赶紧推脱，哎呀，我从来就没想过当官，现在坐上这个高位都是日积月累时间的关系，这推选大元帅是国家大事，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，这大任我可担当不起呀。大伙闻听此言，心说天下太平的时候，您怎么不说不想当官啊？现在来这套晚了点吧，毕竟官职在这摆着呢，当不当这事儿都是您的。没过多久，石勒带着兵攻进了洛阳城，王衍被俘虏，捆着送到了石勒面前。石勒看见王衍，往事浮上心头，那阵子受压迫的日子历历在目，但是显然这王衍已经不记得石勒了。石勒高高在上，看着大名士王衍跪在跟前，一示意，来人呐，给元帅松绑赐座。王衍惊奇地抬起头来，这石勒微微一笑，王元帅，久闻元帅大名啊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。王衍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显得手足无措。石勒接着说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元帅，朝廷上名士如云，兵强马壮，为什么还会败亡呢？这王衍有些愣了，唯唯诺诺的，这个嘛，这事儿太复杂了，王爷们手握重兵，垂涎皇位，皇上又年幼无力自救，再加上各地谋反不断，枭雄四起，我也无力回天呐，这跟我可没关系。石勒轻笑了一声，哼，元帅不必惊慌，我又没有责怪您的意思，那么难道您看我不眼熟吗？王衍听见这话，把石勒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您是？石勒提醒他，洛阳集市上做小买卖的。王衍只觉得脑袋嗡一下，忽然间回想起来了，哦，原来您就是那个胡，刚说到这儿啊，这胡给咽回去了。 石勒一瞪眼，忽然这王爷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似的。啊，我当初就说了嘛，您胸怀大志，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。如今看来，我这话是说对了。石勒闻听此言，放声大笑，元帅当初的夸赞我是牢记在心，一刻也不敢忘啊。这话听得王衍这汗毛直倒竖，心里说这是正话还是反话呀，管他呢，为了活命豁出去了。忽然这王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石将军呐，您胸怀天下，名震四方，您应该称帝，匡扶天下，救百姓于水火呀。老臣我年轻的时候就不想当官，朝廷政事我也很少参与，现在老了，只求找个地方养老，还请大将军放过我吧。您听王衍的意思啊，只要您放了我，您就是现在称帝，我都双手赞成。石勒一听这话，心里一阵火起，心说好啊，你王衍身为堂堂朝廷三公，为了活命竟然说出这种话来。石勒一下站起身来，王元帅，您名声传遍了天下，身居朝廷要职，从年轻起就一直蒙受皇恩，被朝廷重用，高官厚禄了一辈子，您怎么可能不参与朝政呢？现如今天下变成这副烂摊子，正是你的罪过呀。来人呐，把他压下去。左右上来两个士兵，把王衍压着推下去了。石勒真是怒不可遏呀，行走天下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没骨气的人。可是这王衍毕竟是名声在外，被世人当成名士顶礼膜拜，这样的人到底该杀不该杀呢？石勒转脸问身边的谋士，这谋士想了想，将军呐，这个人为朝廷效力多年，他一定不会为您尽心的，杀了他也不足为惜。不过这石勒还是有点不忍心，王衍的才学石勒是打心眼里佩服的，最后他决定不用刀刃把王衍给杀了。这石勒呀也挺搞笑的，他命令士兵半夜趁王衍睡觉的时候啊，把这墙推倒了，给王衍砸死了。公元308年，这一年对石勒来说喜讯连连，魏郡、邺城、赵郡接二连三的被他攻占，他手下的兵马也发展到了十多万人。这天中军大帐里忽然有个士兵进来禀报，报将军，军营外头有一个人手提宝剑说要见你。石勒闻听此言略微有些吃惊，什么人呢？这士兵接着禀报，我们问他了，他不说，还扬言说将军您要是不肯见他，他就在军营门口抹脖子自杀。哦，这个人倒是勾起了石勒的兴趣，把他带进来我瞅瞅。士兵应声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带进一个人来，只见这个人一身儒服，表面上看着挺彪悍的，可浑身上下又透出了一股子书生气。见到石勒，这个人跪地一拜，赵郡人是张斌，特来投奔石将军。石勒把来人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你先起来吧。这张斌站起身来，石勒接着说，看你的这副长相不像是匈奴人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张斌不卑不亢的，在下一介儒生，汉族人士。石勒一听这个，哎，新鲜呐，只听说外族人投奔汉族政权的，还没听说过汉族人投奔我们的，而且这还是一个读书人，该不会是朝廷派来的奸细吧？石勒心中一阵狐疑，好吧，既然你过来投奔我了，就先住下吧。来人呐，带这位书生先去休息，给他安排一间住房。张斌一施礼，恭敬地退下了。 等张斌一走，石勒叫来一个心腹之人，小声吩咐他，去，你把这个人的来历给我查明，回来禀报。这心腹得令而去。过了几天，一个日落时分，这心腹之人带着张斌的底细回来了，将军，属下已经查明，这张斌的确是一个汉族人，他的父亲还做过中山太守。石勒大吃一惊，哦，你快说说，这张斌到底什么来头啊？中军大帐里，一盏油灯忽明忽暗的，这心腹之人把调查结果一字不落地汇报了一遍。原来张斌的确是出身官宦人家，他父亲中山太守这职位虽然不是什么高官，但是家里边衣食无忧，张家这些孩子也都是从小读书认字儿，接受教育。这张斌喜欢念书，经史子集样样不落，但是这个人读书很活泛，凡事他有自己的见解看法，跟一般人也不一样。在几个兄弟里边，这张斌也显得与众不同。古时候读书人以谦虚为美，有了学问更要低头，这张斌不一样，他经常说，我自认为我这智慧能力不比子房差，只是我没遇上高祖啊。这子房是谁呢？说出来咱肯定熟悉，这就是西汉三杰的张良，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。张斌把自己跟张良相提并论，又感慨说自己没遇上高祖，没碰上伯乐，这是怀才不遇呀。大伙听见张斌这么说，哈哈一乐，顶多认为张斌太狂妄了，谁也没当真。但是在张斌心里，他的志向就要做张良一样的谋臣。要想做好谋臣，第一步就得找到明主啊。投奔石勒之前，这张斌曾经在中秋王手下做过都督，但是张斌觉得自己跟中秋王不是一路人，留下一封书信离职不干了。这个时候天下乱成了一锅粥，打仗的不光有八个王爷，还有匈奴和一些少数民族。张斌一双慧眼在这乱局里就学么明主，后来当石勒跨进历史舞台，这张斌一眼就认定这个人才是成大事之人。他跟亲戚朋友说，我看过的诸侯将相多了，唯独这个胡人将军能跟我共成大事，我要去投奔他。大伙听到这个消息，都以为张斌你是不是疯了，天下那么多的王爷，那么多将军，你投奔谁不好啊，偏偏选中了一个蛮夷之人。在这儿呢，咱得解释一下当时这时代的局限。大伙都知道，中原汉族在那个年代以正统自居，把其他民族称为南蛮、西戎、北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斌一个汉人要去给胡人当参谋，您想吧，这张斌得承受多大的舆论压力呀！有人指着张斌后脊梁就骂他汉奸、走狗、叛徒，有的朋友呢跟他绝交了，甚至往张家门口泼大粪。这张家也炸开锅了，老父亲亲自出面劝说，撇开民族不谈，首先说你要辅佐的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呐，就知道挥刀屠杀的这么一粗人，你还要背负骂名去投奔他，你图什么呀？不管外人怎么说，这张斌非常坚决，自己决定的道路，哪怕将来撞个头破血流，也要走一走，试一试。这一刻，史书上只有八个字记载他。提见军门，大呼请见。张斌跳出时代的局限，身上所背负的压力，这石勒是体会不到的。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人的来历到底清白不清白，是不是一个奸细。听完这心腹的汇报，石勒放心了，他也根本没把张斌当回事儿。谋士那么多，既然过来投奔我了，养着就行了。石勒完全没想到，这个张斌日后会成为他的左膀右臂。永嘉四年，石勒名义上的主子刘渊病死了，他这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起了内乱，最后四儿子刘聪胜出，登上了宝座。但是甭管这皇位是谁，对于石勒来讲都一样， 这些年石勒越来越独当一面，南征打到了襄阳，又打到过江西，战无不胜啊。慢慢的，他这头脑有些发昏了，竟然想雄踞汉江，发展水上力量。张斌头脑很清醒，他连忙劝告石勒，此处不宜发展，只有北方才是我们站稳脚跟的根据地呀。可是石勒根本听不进去。永嘉六年二月，石勒征调民工，大批修造战船，他准备沿江攻打建业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。但是没成想天公不作美，这一年的雨季提前来了，二三月份就开始下雨，这场雨一下就是三个月呀，道路冲垮了，军营也给冲得不像样子，跟随暴雨而来的还有一个恶魔，就是瘟疫呀。这军营里的士兵早先个顶个的全是大小伙子，现如今一个个病病歪歪的，军营里的号角声也听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咳嗽呻吟之声，最后有一半的士兵不是病死了就是饿死了。石勒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的，两只眼睛都熬红了。这个时候又一个噩耗传来了，晋军朝建业打过来了。石勒快被逼疯了，连忙召集将士谋士商量对策。石勒把晋军将要来袭这一消息一说，这帮人就炸开锅了，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呀。中军大帐里一片议论，石勒本来心里就烦，再听这帮人一吵吵，他这头更大了，一拳就捶桌子上了。安静，叫你们来是想对策的，不是让你们在这发牢骚的，有话一个一个说。这帮人顿时安静下来了，一个将领愁眉苦脸的，将军呐，现在军队这副样子根本没法和敌军作战呐，要我说咱们先找一个高地躲过洪水再说吧。石勒脸上闪出了一丝阴郁，周围空气都凝固了。这个时候一个谋士站出来了，主公啊，我认为应该先和晋军讲和，把这燃眉之急解了，然后再想良策渡过难关。一听这话，石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放屁，跟晋军讲和？我问问你，咱拿什么条件讲和啊？这两个提议呀，都被石勒给否定了，大伙不言语了。石勒把人群扫了一遍，最后看见张斌了，心说当初这小子哭着喊着要投奔我，现在不言语了。张斌，你有什么妙计呀？这张斌看了石勒一眼，几步走到人群前头，一拱手，主公，有话我就直说了，去年我就劝您不要在此地停留，您不听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只有一条退路了。石勒刚开始听见张斌的埋怨呢，心里是一阵怒火，但是最后听张斌说有退路，这火气呀、也就消了。你快说说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这张斌用手向北方一指，主公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必须北上，北方的邺城是个好地方，那一带有山有水，是一个天然的屏障，我们应该夺取邺城，控制河北地区，那么天下就是您的了。不过在撤退之前，咱们还要跟晋军唱一出戏。石勒听得入迷了，唱什么戏啊？你快说。这张斌捋着胡子微微一笑，主公啊，您有没有想过晋军为什么会进兵啊？他们就是怕我们南下打他们，如果咱们突然撤退了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根本不会追击咱们的。现在先把这辎重物资运走，军队呢做做样子，装着要打仗似的迷惑晋军，等我们的辎重运完了，再掉头北上，到时候就会安全撤离，开创新的霸业了。这番话让石勒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，他禁不住站起身来，好计策呀，咱们就这么办。石勒依计行事，果然顺利到达了邺城，张斌马上被封为了右长史，石勒对他刮目相看，甚至尊称他为右侯。到了邺城，石勒又征询张斌的建议，这张斌一针见血说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根据地，常言道得地者昌，失地者亡，现在这附近的襄国和邯郸地势都很险要，